听众朋友您好，现在是 NHK 环球广播网日本国际广播电台的简明日语节目时间，我是主持人文玉。 大家好，我是江川，今天也让我们一起开心的学习日语吧。 今天学习第十课，重点语句是 全員いますか？ 都到齐了吗？ 短剧的主人公是泰国留学生安娜，今天学校里有体检，学生们都来到了会场。 好，下面我们来听第十课的绘画，重点语句是 全員いますか？ 都到齐了吗？ はじめに身長と体重を測ります。全員いますか？ アンナさんがいません。 すみません、遅れました。 我来讲解一下。铃木教授对学生们说， はじめに身長と体重を測ります。 首先测量身高和体重。 我量体重的时候总是 doki doki， 很紧张。 真的吗？ 是。 以前学过的拟态词你马上就用上了，真不错。 はじめに 是首先的意思。 身長 是身高。 と 是连接名词和名词的助词，意思是和。 体重 是体重。 を 是表示动作对象的助词。 測ります 是动词，意思是测量。铃木教授接着说， 全員いますか？ 都到齐了吗？这是今天的重点语句。 全員 是所有人的意思。 いますか？ 是由表示人的存在的动词 います 在有加上助词 か 构成的疑问句。请注意句尾要用声调，我们来练习一下发音。 全員いますか？ 我们在第七课学过表示物体存在的动词あります，在有。这里不能用あります吗？ 不能。 あります 表示物体的存在，表示人或动物等的存在要用 います。 那假如这里有一只狗，狗是犬，所以就该说犬がいます，对吧？ 对的。好，我们接着来看绘画内容。铃木教授问完之后，安娜的同班同学罗德里戈回答说：“ 安娜さんがいません。” 安娜还没来。 安娜さん 是在安娜的名字后面加上了敬称“さん”。 が 表示主语，助词 が 请用鼻浊音来发音，不过用浊音发成 が。 也听得懂。 いません。 不在。它是 います。 在的否定型。 哟，安娜怎么了呢？ 这时候门开了，安娜气喘吁吁地跑了进来。 すみません、遅れました。 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 原来安娜睡懒觉起晚了。 すみません。 是对不起的意思。 すみません。 在招呼别人的时候也可以使用，比如我们在第七课学过。 すみません、シュークリームはありますか？ 请问有奶油泡芙吗？在今天的绘画里，它是用来表示道歉的。 遅れました。 是动词。 遅れます。 迟到的过去形。ます形的动词的过去形要把 ます 变成 ました。 在日语里已经结束的动作都要用过去形来表示，其中也包括完了形。那么江川请你回答一个问题，吃了用日语该怎么说呢？ 吃是食べます，所以就是食べました。 回答正确。好，明白了意思之后呢，我们再来听一遍第十课的绘画，今天的重点语句是 全員いますか？ 都到齐了吗？ はじめに身長と体重を測ります。全員いますか？ アンナさんがいません。 すみません、遅れました。 接下来是导师点睛环节，有请负责本节目监修的德勇阿卡奈老师来为大家介绍学习要点。 今天我们学习了表示人或动物存在的动词 います 在有，还学了同样表示存在的 あります 在有，怎么来区分它们呢？ 好，我们请德勇老师来讲解一下。 私が教えましょう。 德勇老师说，在第七课里，安娜看到有很多蛋糕，就很吃惊地说：“ ケーキがいっぱいあります。” 有好多蛋糕啊！这个句子的主语是ケーキ，蛋糕。像这样，如果主语是无生命的物体，就要用 あります。 不仅要看这个物体是否活着，还要根据它是否能够根据自己的意志来移动进行区分。植物虽然是活着的，但是因为不能移动，所以用あります。超市里卖的鱼不能动，所以用あります。鱼缸里的鱼来回的游动，所以用 います。 另外，公交车和私家车虽然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行驶，但是有司机在的时候用 います。总的说来，就是表示人或动物存在的动词是 います。 在有，否定形式 いません。 不在没有。没有生命的物体的存在用 あります。 在有，否定形式 ありません。 不在没有。 以上是今天的导师点睛。 接下来是身临其境，给您介绍日语的拟声拟态词。下面这个词是用来表示考试结果的。 がっくり。 听起来好像不是很开心。 是啊，这个词呢，形容失望的样子。比如在体育比赛的时候输了，或者大失所望、垂头丧气的时候可以使用。同样的意思还有这样的说法。 刚。 这个我知道。在漫画里，主人公受到打击、意气消沉的场面就写着刚。 刚。 只用这一个词就可以表达受到打击、追悔莫及的心情。不过这种表示伤心难过的拟声拟态词，我们最好用的机会还是不要太多哈。身临其境，今天给您介绍了 がっくり 和 がーん。 最后是安娜回想今天一天的安娜的自言自语。 今天也就迟到了一点点，不过听说在日本要是不能按时集合的话就会失去信用的。刚。好，听众朋友，第十课就学习到这里。今天的重点语句是 全員いますか？ 都到齐了吗？我们学习了表示人或动物存在的います，请大家把表示物体存在的あります也一并的记住。 下节课，安娜要邀请小英去出席一个晚会， 欢迎您到时收听。